逼歌。名汉字干，本行是变成钥匙，景色景点，既又气候，四季，后悔，舒适，当初，份，负责，些，对，来说，凑，方面，强，啥，凌晨，收，收车，收入，算，间，租，家具，俩，借，其他，赚。